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风一吹响起，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八点二十， 八点二十可还行？不行，我要听节目，你夺走了20分钟。 不好意思啊，这个刚看到了北京时间，然后又看到了二十啊。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还是同样的，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期待同时更加欢迎各位尝试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小牌子啊，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呢，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公众账号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啦。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呢会有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栏目，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赶快参与我们的互动啦。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当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调频调到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对，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是值得纪念的一期挑战新歌声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在这儿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也要开始我们的改版了。 哎，没错啊，对，我们会更加注重我们挑战的戏份啊。当然，如果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有更多新奇的创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我们会注意到你的。 总之 翻牌了， 对，总之就是满满的期待和惊喜。当然了，今天作为我们的收官之战，就是我们前一个、 收官之战 前一个阶段的收官之战哈、所以今天请到的嘉宾也是非常厉害的。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到场的嘉宾，叫做于毛。哎，欢迎我们的于毛，欢迎开场调戏嘉宾，要我这样的吗？ 这个 难道不应该在节目进行半小时之后再开始？ 哦，对对对，嗯，保持我们的矜持和礼貌。 对，保持我们的矜持和礼貌啊！这个于某呢，现在啊，在自己做创业的项目，之前呢，也是从事过各种各样传媒领域相关的工作，可以说非常的厉害了。 哇，也是非常期待了哈。 嗯，对，没错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一听我们于某来给各位带来怎样新奇的声音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没错。 OK， 简单的介绍之后啊，这个羽毛同学准备好了没有？ 哇，我压力好大啊！刚刚听说是这个阶段的收官之作， 本来还挺这个轻松就来应战的，结果被我们俩一说， 突然之间 、啊， 我怕待会儿那个什么先声夺人变成了破音夺人了。 加油，你是最棒、最胖、 加油 最棒的， 最胖 的、最棒的。 OK 啊，我们闲话少说呢，接下来进入我们现在先声夺人，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羽毛心墙，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哇，我感觉自己是不是选了一首很女生的歌曲？ 不会的，很好听啊。 好的好的，给大家带来一首心墙。 嗯，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心里面那么灰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快乐的过每一天，丰富的过每一天。再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选择我到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当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来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Oh， 你的心有一道墙，当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哦，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谢谢大家。 什么感觉？ 好听，真的很好听， 真的很好听啊！虽然中间我们的这个话筒可能出了一点小小的技术问题，但是在这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云某刚刚用过了我们这个电台纯干声的话筒， 而且更好听了， 对， 有没有？ 而且更好听了，这种纯原声表达出来的这种感情， 对，从间奏后面全都是真声，真声哦，各位，所以。看了还是 这个节目允许哭吗？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要把我弄哭了， 真的吗？ 人太好了， 太快了，太快了啊！咱 那个 上节目 那我憋一下， 咱们节目前台本没有这么写啊，就是有点快， 把眼泪先憋回去，好好留到后面。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 半个小时之后再哭， 待会儿会继续好好发挥的。刚刚有点紧张，然后麦克风有点错乱。 嗯，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听，而且是我少见的听到男生版的心墙。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是很。能够抓住人心的，哎， 对，很能抓人啊， 对对对 对，而且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听到了，是叫吴青峰吗？ 吴青峰， 哇，这个评价太高了，我要跪一下了。 完了，马上 这个台本也没到呢，也没到呢， 马上就要哭出来。 真的有一种吴青峰的感觉， 嗯， 就是唱那个是叫什么来着？小青啊， 苏打绿， 苏打绿 组合的 主 唱，对对对， 就真的有那种感觉，就 是很抓心的那种， 对对对，很少有男生的这种感觉啊， 嗯， 太好了。对，如果刚刚各位啊通过我们调频听到这首歌的话呢，想见一见真人的话啊，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进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今天到场的嘉宾羽毛同学。 是的，不仅有实力，人长得帅，同时呢接下来会， 为啥把人长得帅直接就跳过了 啊？我说了，人长得帅， 就一笔带过呀。 啊，人长得特别特别特别， 帅气度我要排在那个大佐哥的后面。 哎，这段好像也没到， 这段也没到， 商业互吹阶段还没到呢。 到底有没有仔细看台本？再这样，我要给你经纪人打电话。 对，总之非常值得各位赶快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啊，赶快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热闹。 当然啊，这个说到羽毛呢，他不仅仅歌唱的好听，因为我之前在了解他或者说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通过他的歌声来深入了解这个人的，而且推荐他的那个人也没有跟我说他歌能唱的这么抓人心这一块，只是说了其他各种跟音乐不相关的东西。 哇，那看来这是全能型的选手。 对，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先通过一小段视频啊，这我也是在节目之前没通知我们的羽毛同学，从网上扒下来他之前一段自己录制的一小段节目啊，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一小段视频来重新了解一下我们的羽毛同学，你来看， 来看。 Hello， 大家好，我叫羽毛，现在你还不认识我，但是我还是录了一个视频。Why？ Because 谁还没有一刻网红的心吧？有非常想跟我的朋友聊天啊，八卦，我已经不满足于跟他们聊天了，所以才录了这个视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不管是电影、音乐或者其他任何方面 ，everything。那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呢，是我最近刚看的电影，不是《复仇者联盟三》啊，复联三已经过时了，对吧？亏我还在国外先提前看了，这边有好多话想要分享，但是呢 ，anyway， 今天第一个要聊的电影呢是《寂静之地》。之前呢，我就期待了很久，因为我是绝对的恐怖悬疑片的爱好者。那刷完之后，我觉得也比我想象中的好看一些。虽然可能有些人会说有一些剧本的逻辑性的错误，对，我也是刷豆瓣的那一批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的细节的去谈到，因为它在其他方面真的非常成功。比如气氛的营造，真的很少见到整个电影院的人都不敢怎么出声音。然后包括这个演员的演技啊 ，Emily Blunt is so awesome， 我觉得他迟早会拿到奥斯卡的 ，I believe it。然后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所有那些在电影院大声打电话的、吃东西打鸡腿的，还有那些讨厌的熊孩子，都应该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种怪物应该在每个电影院的放映厅都匹配一只。我看你们以后还讨不讨人厌？但关于故事的本子，我还是有一点很想要吐槽。我觉得其他都可以忽略，唯有一点，男女主角为什么非要决定要个孩子？女主角为什么非要怀孕呢？因为我本来以为她怀孕的时间是在他们的小儿子被怪物吃之前，可是后来算了一下那天数，不对呀、明明就是在小儿子被吃掉以后，他们两个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呀要了这个孩子。Why？ 难道仅仅是因为愧疚或者想要说生命的延续吗？可是明明孩子生下来就是会哭闹呀，就是会招来怪物，你们何必要给自己增加这个麻烦呢？人类为什么在生命的这么危险的时刻都还不放弃繁殖？能不能先保命再说？Anyway， 但是它还是非常好看，所以推荐给大家的。好，我们来聊聊音乐吧。我平常是一个喜欢听欧美乐和听 pop 比较多的人，所以我也关注刚刚过去的 Billboard 的公告牌音乐盛典。你们有看他那场吗 ？My Ariana Grande is so hot, she's freaking gorgeous。我真的超级爱她，我去年还在北京看了她的演唱会。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No Tears Left Crying 应该是挂不了的，所以我喊这首歌 MV 也拍得超棒，像超级电影。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 giving her, I'm其实一开始这首歌不是很对我的胃口，但是真的很神奇，它特别的洗脑，听一遍听两遍慢慢的就上瘾，越听越好听，真的是耐久型的。而且卡梅自从脱离了舞美之后真的是发展的越来越好，我就不提另外四美在那些龌龊的小心机的动作了，所以期待卡梅能够出更多的新作吧。然后就是梅梅，梅梅，我比较喜欢早期的她，但是梅梅拿奖呢也是实至名归了。重点就是梅梅这一次是和蒙德坐在一起了，我觉得蒙德真的太可爱了，你没有看他们在底下嗨的那个蒙德真可爱。You take me places, tear up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我想大家现在应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平常会上妆的直男。对，没错，真是直男。当然，我也不是什么技术很好的美妆博主，只是分享一些我的心得。所以今天想要推荐的是两个来自同样一个品牌的泰国品牌 ，Misty。第一个呢是他们的这个睫毛膏，其实我以前都不怎么擦睫毛的，后来看到一个睫毛比我长的男生真的很好看，我好嫉妒。这款睫毛呢，我觉得好就好在可能泰国比较热吧，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产品呢很适合那种皮肤比较油、容易出汗的。他们这个睫毛膏刷下去真的不怎么容易晕开，最重要的是它这边呢还有可以嫁接的部分，对我这种天生睫毛不怎么长的人呢真的是非常适合，所以我很推荐这一款。这边呢，然后呢就是这个高光，因为我其实真的是一个手残党，所以我觉得呢这款还比较好用，你看，非常的简单，而且立马效果就来了。现在手边没有刷子，所以就粗糙一点吧。直男化妆本色，我觉得就很方便，然后也很明显。我觉得比很多大牌的所谓的高光啊、粉饼啊都好用。我其实很少买那种什么修容盘啊或者阴影盘什么的，因为我自己确实也弄不好。我觉得这种就很合适，推荐给大家。然后呢，就是其实我有代购那个 Rihanna 那个粉底流体呀，她自己的那个品牌，我这边期待好久了，但是因为 Rihanna 实在是太火了，我的代购到现在都还没有寄过来，因为我在让她帮我抢那个，就是日现在主打的那个嘛，高光身体乳还有那个刷子。所以我比较期待东西的到来，到时候我就可以录下期的节目内容。夏天嘛，男生嘛，摇摇肌肉的，对不对？我最近在健身，所以到时候脱完衣服之后，我应该抹一点亮亮的、油油的。怎么被我说的好色？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跟大家也聊了不少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看我的视频，这样我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这个 vlog 啊，那是 amazing。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Anyway， 该怎么形容呢 ？Anyway， 我已经没有词汇可以形容了。Anyway， 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的羽毛现在看到自己的视频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现在觉得空调能够再调低一点吗？我好热啊！而且尤其那个时候我还是黄头发。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录的？ 年初的时候，其实这个 vlog 是我一个朋友在做的，然后他本来的初衷想法就是请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素人，然后来聊一聊各个方面。 谁想到就请了个红人？ 没有，真的是素人。所以然后他因为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他就找我录了第一期这个节目。对。 对于其他的有没有想说的月月？因为我现在脑子基本处于一个宕机的状态，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今天的嘉宾。 我才是宕机的，哎，这段台本上没有好吗？没有人跟我蕊过。 哎，我刚刚在放视频之前就想跟你说，我们台本都是无效的，永远是这么随机。 我们节目又失去了一位嘉宾。 当然 ，anyway， 对 ，anyway。 大家真的啊，如果刚刚有仔细去看我们刚刚这段羽毛的这个视频的话啊，可以从当中发现好多好多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你比如说他的爱好兴趣真的特别的广泛， 太广泛了，一开始说影视， 真的我觉得可以把羽毛同学请到我们全天节目的各个板块去， 什么影视板块啊，音乐板块，哎，我们的那个座位要互紧啊，待会儿就被抢了， 对，待会儿要被抢走了。 然后音乐板块完了之后还有美妆板块， 对， 各种各样的内容。 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想问那个问题，为什么从这个音乐到美妆到游戏到这个各种各样的 anyway、 嗯、 这个你的内心、 anyway、 你的内心戏是什么？ 我的内心戏吗？ 对，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戏， 就是一个 这个视频， 就是一个戏精的本质，内心 就是一个戏精的 精 自我修养，一个戏精的自我养成， 自我修养， 对。在我们还没有提这个台本的时候，他就之前已经露了两段戏了、 啊， 对， 哎，真的是这样的， 是吧？嗯，所以 总给自己加戏，扣钱， 盒饭没有了，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这些爱好啊，或者说这些板块都有涉猎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平常还是一个比较活泼喜欢新鲜事物的男生。 嗯， 然后因为我大学的研究生专业叫 Visual Culture Studies、 嗯、 就是叫做视觉文化研究。 非 Chinese。 视觉文化研究，所以我来翻译一下。那这个专业呢，就是我们所有你刚刚看到的，不管电影、音乐、游戏，甚至美妆，就是视觉方面的这个研究都属于。 都会有。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必须要各个方面都要去学习。当然我自己内心也是一个戏精的本质，很喜欢。 嗯 对， 好，那视觉文化研究专业毕业哈、嗯，现在考题来了。这个首先呢，来评价一下自己今天的衣服，然后同时评价一下我跟大佐的对视觉文化。 还是不要加我了。我的着装，哎，好了，先评价吧，我一会儿再说我自己。 这个、嗯、对，嗯， 我评价吗？ 嗯， 没事， 就是大概说一下，因为你今天来肯定也是稍微带一点自己的设计， 盛装出席的。 不说我们两个，就说一下自己。 我自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穿衬衣，就穿衬衣的时候我会比较自信，然后肩膀也比较宽，所以选择了一件衬衣。 嗯， 然后。大佐是我，其实来之前我以为他是一个 评价我的吗、 哎？我刚刚说了可以不用评价我们。 那你想听吗？ 不用评价，你来用你的视觉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经验来建议一下他，就是在着装方面有哪样的一个建议？因为你刚刚说到说这个穿衬衣会让自己很有自信， 嗯、 同时呢 对对对 衬衣还显得肩膀宽更 man 一些、 嗯。 那大佐这样身形，刚刚你也看到他高度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体型，所以说你有什么建议着装上的？ 我觉得 换个脑袋吧。 没有没有，他今天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今天这种运动风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 hold 不住的。 是吗？ 对，所以我反而会羡慕大佐哥能穿这种运动一点的、 嗯、 然后包括这种鸭舌帽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会。我也羡慕你可以戴帽子，为什么？ 就你翻我朋友圈 我 很少会穿过于运动的这种衣服，对对对对对， 对，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条件不一样，所以说会选择适合自己 的，有自己 的 特质，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我们评价一下月月吧。 啊， 很漂亮。 哎呀妈，谢谢。 宿命题，我跟你讲， 真的很漂亮。 我怎么感觉这么敷衍？ 没有没有，真的 啊， 很漂亮、哦 谢谢。 而且我现在近看的话，就是。 嗯 妆也不浓，底子非常好，所以就是真的很客观， 啊、 觉得很漂亮。刚刚在休息室进来之前，我都没怎么讲话。 啊、 你进来以后。 哦，是吗？ 哦、 进来之后话都特别多了，是吗？啊，没有，话特别少啊。总之， 完了，被夸了，自己不会了， 我 的。 我今天可以领盒饭了吗？ 可 以领便当了。 可以加10个鸡腿。 加个鸡腿，加个鸡腿。 嗯、 那我们评价一下导播老师吧。 嗯。导播老师突然坐直了，干什么？ 突然坐直。真的啊，我看到我们网友留言啊，说这个羽毛简直是全能，确实是全能啊。 嗯、 你想想从假如说一个人对各个方面都有所喜爱的话，他只是停留在喜爱的部分。 没错。 你比如说像我就是会知道这些音乐呀、啊、电影啊、 嗯、 游戏啊这方面，我只是简单的了解他们、 嗯。 但是真的不会像羽毛刚在那段视频里那样说的头头是道，而且还分析的很有道理。 没错。而且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他好像每个都是亲身亲历，就比如说、 嗯。 音乐部分，然后到现场去听演唱会，然后跟着唱， 对， 亲力亲为，而且像那个美妆的部分也是啊， 嗯、 虽然糙了一点，但是呢， 嗯、 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感觉他也是用了心思， 很厉害， 对对对，也是用了心思了，对对对，而且很贴近大家的生活日常。 对，没错啊，这么一个贴近大家生活日常的人啊， 嗯、 还不赶紧点进来直播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羽毛啊？这个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 嗯、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啊，进入到直播间之内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 期待各位的参与。 哎，没错啊，这个聊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K 歌的环节啊。毕竟我们作为一个大型 KTV 现场， 嗯，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 哎，没错，是吗？每次这么说，我这个底气都不是太足。 说完了之后就啊，这个没在台本里，咱们俩也犯毛病。好，那我们闲话少说，继续我们的音乐环节。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我们的羽毛带给各位的叫做《心酸》。哎，第一首《心强》，第二首《心酸》啊， 哦，第三首也是心吗？ 第三首叫做《心路历程》。 心路。 OK， 第二首歌曲来自羽毛，《心酸》，送给各位， 一起来听。 心强之后突然就心酸了，呵呵，这歌名也是连上了。哇，酝酿一下情绪。 走不完的长巷，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会不会太过悲凉了一点？ 不会，很好听的呀。 谢谢。 好听的歌Better than better 啊，心酸送给各位，来自羽毛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精彩继续啊，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见，拜拜。 说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本期的嘉宾非常的厉害哈。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的方式，就是 FM98.2M927、当然了，更希望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直播间，里面有我们的节目，就是挑战新歌声，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啦。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搜索我们的， 你是因为这段电乐所以说话越来越快吗？ 对对对，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 好，我给自己换另外一段电乐，谢谢。 真的，刚刚那个电乐太可怕了，心脏都加速。 好，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陪伴您的大型音乐真人秀现场。 我们是心灵互动现场。 好，我受不了了。 我们玩坏了。 回到现场来啊，这个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啊，羽毛于某同学，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羽毛。 对，刚刚上半段啊，这个羽毛呢给我们献出了两首歌曲，一个是心墙啊，翻过了心墙然后就有了 心 酸。对，其实可以说啊，这个现在我们重新去回听一下这首心酸的话，确实它的歌唱难度非常大。 是的，而且呢这个完成度也是非常好，我们跟大家说过了，我们是用的真声哦，所以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对它的印象，因为我刚刚发现真的是太厉害了，唱歌这么好听，然后同时呢各个方面都是全能型的，但是好像也不止于这些，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肯定。 对，没错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坑来等待着我们的羽毛同学继续给他挖。别跑，坐住啊，不能跑。 已经无效了嘛？ 啊，什么？ 我说刚刚的台本毕竟无效了嘛？ 台本毕竟无效了嘛？对，让我来看看这个我们的留言平台啊，这个有朋友说羽毛哥哥好帅啊，唱歌也好好听，然后还说这个很难唱的一首歌，嘉宾也是非常的厉害，确实是这样。 谢谢。 对，而且刚刚就在心酸刚刚一开场的时候，我真的这没有商业互吹的成分啊。 大佐老师还跟我说来着，说 虽然。虽然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嘉宾存在着这种成分吧，但是接下来我说的话确实 不带商业互吹的部分。 对，因为他刚刚一开嗓的时候，我真的感觉脑子里边的画面就像是还是吴青峰来了，而且他整个的音色呀，包括那种小的转音技巧上面的部分确实特别的像。 你之前有没有专门的去训练过，有没有发现这一点特别像吴青峰老师？ 之前吗？ 没有， 没有。 吴青峰老师是我很喜欢的歌手。 哦，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都是在 KTV 瞎唱唱出来的 啊。 KTV 专业户， 就是去那个评分嘛，跟朋友之间好胜心。对， 自成一派。 对，我之前也了解过啊，这个羽毛特别爱唱 K 啊，是， 而且他是会。那种就是大家基本上在 KTV 都会选择，因为它的音响效果比较好嘛，对吧？基本上都会选择那些自己在私下里边唱的不那么 OK 的歌去演绎，其他人就会去演绎那些比较冷静一点的歌啊，或者说特别走心的歌啊。但是羽毛一上来那种叭叭叭叭叭这样的歌， 真的吗？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你身边肯定有很多朋友吧，大家都喜欢唱一些抒情的情歌， 对对对， 然后有的时候在 KTV 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太伤感了，我就一定要让大家蹦起来。 对，你说大家一你说一朋友过个生日，你在那唱一个消愁对吧？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虽然我今天唱的歌也是蛮抒情的，但我私底下其实在 KTV 啊或跟朋友唱歌会点很多那种很电音的呀，或者那种比较欢快的歌曲，我是属于在 KTV 活跃气氛的那一挂。 明白，所以一般可以给我们推荐几首歌吗？下次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调节一下气氛。 嗯， 一般自己会点哪种来调节？ 就比如我刚刚视频里面的 A 妹啊， 明白明白。 对，看我已经喊成那样了。 明白明白明白。 这也是强行推荐的，是吧？不推荐不行啊，导演给了钱的。 总之我觉得他私下来说应该是那种开心果型的，就是一帮人里面，然后他就是那种特别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那种。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今天的嘉宾羽毛啊，不仅仅停留在我们刚刚说过的那几个画面，对 音乐美妆啊电影啊， 对，在这些类型里面有所涉猎，而且知道还很多。而且在另外一个方面啊，虽然这也是跟电影有关的，但是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哇哦， 真的是很厉害啊。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仔细介绍一下。 是的。 有没有那个就是哒哒哒哒那个音乐， 就是那种特别恢宏大气然后开场颁奖那种感觉。 对， 对， 对，羽毛啊，这个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获得者。 哦，棒呆。 棒呆。 我要给自己配个音乐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可以可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款款的走过来。大家好，我是羽毛，感谢感谢，不， 名都说错了， 羽毛羽毛，感谢感谢感谢 CCTV， 感谢九八二， 对，感谢九八二， 感 谢 挑战新歌声，对， 可以了可以了。 哎， 那羽毛跟我们 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哦，对，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不是一个演员嘛，但是以前也喜欢表演，然后呢，其实那个奖项是当年电影节设立的，它是一个比赛性质的，就是你哪怕没有拍过作品，你没有学过表演都可以，然后当时是我的学校，然后老师就推荐我去嘛，然后就去参加比赛，没想到就误打误打。 是不是因为老师知道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戏精？ 老师可能每天看到我在宿舍就开始自己在那表演。没有，然后对，就还蛮幸运的。然后他当时是在整个亚洲选了10个人吧，然后评委像有香港的导演张婉婷导演，然后我们最后获奖的也有现在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演员叫朱亚文，当时我们是10个人一起。 一起的吗？ 对，就是他在整个亚洲选了10个人，而且对，就是然后而且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没有表演作品，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对对对，也没有电影作品，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赛，就很像现在的演员的诞生。就是也就是评委出考题，然后我们在现场演。 是现场即兴来表演是吗？ 对对对，然后就一关一关的过嘛。这个样子。 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吗？就比如说当时出了怎么样的一个考题，然后自己现场的状况还记得吗？ 我当时是初试我是录了一个光盘，就在宿舍录的，现在感觉很简陋，我已经忘了演的什么了。对对对，然后到了现场之后，然后又让我演了一段，就是那种突然有点想不起了，但是就是开头是一个情绪很浓的人，但是然后后面就要难过的这种一个情绪转换，然后应该是评委自己写的吧。 我感觉内心戏很重，就是一个情绪转换是很难的。 对对对，但是我只是觉得这算是一段人生的一段经历和收获吧，因为在那之后，因为我当时正在读书，我才大一。 哇哦。 然后对，当时也有想过然后要不要去走上表演这条道路，也很喜欢，但那个时候又觉得先把读书读完吧。就做了一个选择。 明白。那当时就是当接到消息或者说听到消息说哇我自己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了之后，然后当时什么感觉？有想到吗？当时 就说没，我当时记得我第一句话是你没打错电话吧。 你没问人家 你 这是骗钱的吗？ 羽毛是羽毛还是羽毛？ 没有没有，因为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没有跟家里边的人说，所以他通知我获奖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真的是你没打错电话吧。后来确认之后，我要给家里面的人汇报，我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被骗了呀？要交钱吗？就这样。 我的天哪。 对， 这还真的是挺传奇的一段经历啊。你说你这些话要是真的要让那些当年一块比赛的人听见了，或者是说当时这个初赛就落选了复赛落选了的人听见了，多拉仇恨呀。 而且两位主持人最近有看邪不压正吗？ 哦，有看到。 完蛋了， 我那个时候去电影节的时候，然后我是跟彭于晏哥哥一辆车去的。 哦，天哪。 对，所以就是这个我身边的女生就很多会很羡慕我。 咱们私下聊一聊彭于晏老师。 控制住你的口水好啊。控制住你的口水。 我刚刚眼睛都在放光。 非常帅。 我还坐在这里呢。 大佐老师你最帅。 好不好。真是的。虽然说彭于晏真的很帅吧。 总之很厉害啊，于宝就是当时我因为刚刚还说跟朱亚文老师一起就是获得这个奖，而且他又之前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或者培训的经历，所以真的是很有潜力了。 对，没错啊，这个不仅仅是在电影方面有所涉猎，而且还拿到了与之相关的奖项，在没有这个进行专业的培训之前啊，这太厉害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 现在压力很大呀， 拉仇恨呀。 对呀、啊，压力。 我觉得这凳子已经从我屁股底下挪走了。 真的，真的，你看刚刚他唱歌的时候，都还前面还要说一些很多这个铺垫的话，酝酿一下情绪之类的。 唉，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赶快来这个呼吁一下哈。 想哭。好了，不闹了，这个我们继续来给各位献出好听的歌曲。 嗯， 刚刚在这个心墙心酸之后呢，这我觉得可以拍成一部电视剧了。翻过了心墙，获得了心酸，然后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和环境当中，叫做浮生未歇。 哇，哎，这个 被你发现，我今天选的歌是有脚本的。 天哪！ 可以的，我们来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听一听当中的男主角的精彩演绎。这首歌曲叫做《浮生未歇》，来自于今天的嘉宾羽毛， 一起来听。 谁家的青笛渐响渐远，想过浮生多少年，谁家长短笛锦瑟丝弦，今夕西风冷楼阙，谁蛾眉轻敛绣五流年，谁笔尖天涯仗剑，谁今夕一别几度流连，花期渐远断了流年，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今夜无风无月星河天悬，听罢笛声绕云烟，看却花谢离恨天，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若挥袖作别流云万千，有人千万留恋，若今夕一别一别永年，苍山覆雪浮生尽歇，今夕隔世百年一眼忘却，只叹他轻许了誓言，八千年中缘尽灭，成全了谁的祈愿，他不见他手上花香远，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今夜无风无月星河天悬，听罢笛声绕云烟，看却花谢离恨天，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 就作别流云万千，可有人千万留恋。若今夕一别，一别永年，苍山覆雪，浮生尽歇。是百年一眼忘却，弹指弹他期许了誓言，把千年咒怨轻蔑，成全了谁的祈愿。他不见，他手上花香远，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今夜无风无月星河天悬，听罢笛声绕云烟，看却花谢离恨天。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家的青笛渐响渐远，想过浮生多少年。谁家长短笛金色丝弦，徒留西风冷楼阙。 谢谢。 浮生未歇，来自羽毛。 好好听的声音，把我们带到了那样的情境当中哈。我看到网友的评论啊，逐渐也增多了，并且说羽毛哥好帅啊，羽毛哥唱歌好好听啊，赶快出道吧，简直是全能，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点赞，各种各样的打 call。 哎，没错啊。对，我们在经历了这一段心墙心酸之后啊，突然想开了，浮生未歇。 真的是带情境来的， 对，真的是带情境来的。 嗯， 对，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啊，这个刚刚在切换不同镜头的时候，羽毛的这个面部表情真的是很投入在歌曲里面。 嗯， 而且他会唱一段时候，突然发出了这个谜一般的微笑。 哦哦，神秘的微笑， 就是突然唱一唱就唰一个笑。 这是觉得自己唱很好听还是 没有？因为刚刚那个不是一首古风的歌曲嘛，然后我不是一个戏精嘛，我就会幻想自己是一个什么大侠， 好家伙， 然后对，就顺着那个歌词，其实脑子里就给自己在加戏。 所以一般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你脑子里面就是会浮现画面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带着演戏的感觉去唱歌会更融入进去。 哦，带着演戏，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在唱某首歌的时候，你给自己真的设定一个剧本，设定一个角色，然后符合那个歌词的，然后就把唱歌当演戏，还蛮好玩的，我觉得。 哦啊，又增加了一些乐趣。 我要回去试一试。 可以，可以。 看清水河。 啊。这个。 把自己当成谁呢？开玩笑啊，这个既然刚刚羽毛说了，这个自己在演唱的时候，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戏精的身份出现的啊，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特别安静的一面。 哦，更深沉的一面。 对，我先说一个关键词啊，叫做艺术品或者说艺术展览。 嗯， 就是听到这些词的时候，大家肯定就想到一些特别安静的人啊，或者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场馆去欣赏那些各种各样大师级别的画作。 嗯， 但是我们的羽毛虽然是一个戏精，还是这样一个特别安静的美男子。 哇哦，这个深沉的一面啊，这个 突然害羞了， 突然加戏， 偶像包袱出来了。看一下，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艺术品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渊源呢？ 艺术品是因为我妈妈比较喜欢这方面，所以从小也会带我去看各种画展啊，艺术展。然后因为我刚刚提到，因为我的专业是视觉文化研究，就是我们要汲取电影音乐各个方面的素材，但是呢我们也不是生产电影生产音乐的，那我们呢就会把它变换为一个实际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雕塑，或者做一个就是这种比如说 新媒体的电子作品，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要呈现的一个效果。 嗯， 对。那然后像我觉得应该大佐哥有提前调查我的资料。对，所以那像我之前的一个大学的期末作品是做了一个就是用 Photoshop 啊，然后一些东西就合成了就是这种当时他那个主题叫做蓝之光，反正也是类似参赛的一个这种，我就用合成了一个作品，然后我的老师也是拿去在香港的 K11 的这个一个艺术商场举办的比赛，然后最后蛮幸运的获了奖，然后有在那展出一段时间。 哇哦， 对。 对，当时那个作品叫做《迷失梦兰》。 迷失梦兰， 我还有幸去微博上看了一眼。 哇，果真是下了一些功夫啊！但是真的很厉害，我没想到就是这个的这个方面啊，也就是关于艺术品方面的挖掘，也是由于一次获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 然后同时也把自己专业的东西运用到上面。 其实艺术，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那么枯燥，还蛮好玩的。而且尤其我们是做这种新媒体的艺术算是也不算传统的，对，哪天你们可以来找我，带你们一起玩。 哇，这可以吧？ 可以呀、啊，下次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就邀请你带着一些家伙事儿， 带自己的画来是吧？ 对，带着家伙事儿来哈，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嘞，好嘞，没问题。 边画边唱， 哎，可以。然后脑海当中还表演着我是谁， 我是谁， 我在哪儿？ 的画家，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孤独的梵高。 哎，可以，可以，可以，下次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嗯， 哎呀，这个真的是又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嗯、这个不仅仅各个板块各个类型都有涉猎，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兴趣爱好， 完成度还那么好， 对，这就很厉害了。哎、 嗯 嗯、默默的长叹一声气，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可能回家要苦读三年。 期待下一次大佐出现在大家面前， 那可能是下周。哎，当然开玩笑啊，这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2。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啊，这个迷失歌单啊，由我们的羽毛呢给各位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是一首英文歌啊，叫做 No Tears Left to Cry， 我读的没错吧、 No Tears Left to Cry 啊，对，还是用原版读一读吧。 好嘞，一起来听。 OK，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刚这首歌曲啊叫做 No Tears Left to Cry、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上搜索一下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 是的， 对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8:56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嗯、这个虽然还有好多的话想跟我们的羽毛同学聊一聊啊， 还、 嗯这个、 想继续让他再跳一个小时， 对，嗯、对那可能会累死。对啊，这但是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得不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最后呢，还是要请我们的羽毛同学、羽毛同学来推荐一下自己啊，嗯、再次告诉大家怎么能找到你，嗯。 哇，现在是给自己打广告的时间吗？ 是的，是的，是的。 没有，对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没有，就是因为虽然就是自己是个戏精嘛，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我好玩的话，也可以找我，可以 pick 我。然后呢，我自己的微博就是我的本名叫于宝。然后我最近沉迷上了玩抖音， 哇！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因为我平常身边的朋友都叫我羽毛哥哥，然后所以我的抖音账号就是羽毛哥哥的这个拼音缩写，就是 YMGG，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首字母缩写， 对对对。然后就是。除了好玩的呢，然后我自己呢现在是算在创业中，有个自己的工作室， 嗯， 然后呢是做影视方面幕后的一些工作，包括后期版权， 嗯， 和一些发行宣传、 嗯、 然后呢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我演戏还不错，唱歌还不错，也可以找我接私活。 哇， 总之谢谢大家今天那个听这个节目，然后能够喜欢我。 尝试做广告方面，我觉得你很擅长。 Pin me up， 好累，非常棒啊！请各位记住我们的羽毛哥哥羽毛。 对 ，YMGG 啊，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去搜索一下。OK，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大家即将听到的是我们的成一电台，我是大罗， 我是月月， 还有。 我是羽毛 ，OK， 这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Raise my hands, watch me dance, everything's alright.